好啦，咁你就哇，好似嚇、啊、今日係咪唔係好適宜開麥？因為今日咧就佢有好多問題出現啊， 好多技術問題、 故障啊，係啊，咁就包括咧呢一、這個今日只係有呢、這、一個啊聲音嘅直播， 聲音直播 直播嘅，咁因為技術咧出現咗啲故障，咁但係唔使驚，喺只要你俾咗99蚊重温嘅話咧，你咧就可以啊喺3個月之內咧，就係無限次咁樣咧去重温翻一個視像同埋有聲音嘅一個嚇重温啦。咁 都係嗰句啦，陀地費係應該要俾嘅。 冇錯， 陀地係應該要俾嘅。 咁啊，稍後我有啲關於即係呢個節目嘅一啲宣布，不過晏啲先講啦。咁啊，我話點解今日好似有少少唔係好老禮開麥，因為咧就有啲轉地聲，有啲又冇辦法，因為轉場啊， 轉場啊，應該 同我搞掂佢。 全破壁喺上面喺度真 係，全破壁。 咁佢嘅 2003。 咁我哋係咪應該擘大個吸咧？ 唔係，不過呢啲問題啊，老實講都係好少有嘅，好少有嘅，即係今日都係。咁幾料一齊嚟咧，都係真係好少有嘅。所以個結論就係今日可能真係不宜開麥。 然後我哋又要 share 支麥同埋 Kitty。 係啦， 又唔夠麥。 係啦，麥又有少少問題。咁 原本係我扮幾安嘅啫。 但唔緊要，我哋好彈性噶嘛，好變通 噶 嘛， 食得。我哋好 cool 噶嘛。 咪咯，我哋好容易適應環境噶嘛，係咪先？咁啊，所以唔好意思啊，各位咧，就今日淨係可以咧係透過聲音啦，聽到我哋呢個直播啦嚇。咁咧就介紹翻我哋呢一個直播室有啲咩人啦。咁有我花家姐啦，仲有阿 Kenny 啦，阿毛啦 ，Maria 啦，係啦。咁啊呢一個班底咧都係上個禮拜嘅班底嘅爭少少嘅啫，差唔多嘅啫。係阿 Kenny 就換咗阿鬼古王，唔係鬼古王上次啦，因為今日 Kenny 就會取代咗佢先。 可疑嗰個班底啊， 藍可疑班底嚟啊， 係啊係啊， 可疑班底嚟嘅。 Hello， 我哋又見面啦。 拍拖嗰個班底嚟。 係今日咧就我哋依一單案咧就去到呢一個台灣啊。咁啊，台灣案都冇講好耐噶啦。就呢個花蓮嘅五子慘案。咁咧就我哋上個星期咧就講 Tita 逆子不獨你一人啦。咁啊，講呢一個子女殺父母嘅呢一個咁熱門嘅話題啦。 講起上個禮拜嗰一集咧，我點啊？即係聽到你哋嗰個題目咧，係講啲細，即係啲仔女殺父母咧，令我諗起套戲啊，一套戲叫《掟阿媽出火車》。 哦，好睇喎嗰套，法國電影好睇。哇，嗰套嗰個女人好鬼恐怖，我都想掟佢出火車。嗰個咪做《危情十日》嗰個嚟啊？係咪？ 好似係，好似 同一個人嚟㗎嘛。 好似係。 哇，好得人驚㗎嗰個女人真係，即係好巴辣咁。咁有時即係人哋話天下無不是之父母啦，係咪先 ，Maria 嚇？就算係咪自己個幾唔啱都要撐啊？係咪先？都覺得仔女唔可以忤逆噶嘛？係咪先？唔可以駁嘴噶嘛？係咪咁講啊？ 屋企駁冇問題，出街唔好駁。 啊，出街唔好駁。係 啦，俾下面阿媽。 哦，咁呢啲老公鬧老婆都係嘅，老婆鬧老公都係收收埋埋屋企鬧啦。咁好大嘅電流聲。什麼電流聲係咪我電話咧？ 上面 唔係啊！大家聽到個滴滴聲咧，其實係我哋背後嘅電轉聲嚟㗎。 係唔好意思，今日真係 我哋都冇辦法啦，因為隔離有人喺度開電轉，我都冇計。 係啊，我哋要洗橫手，雜音好大，我哋盡量大聲啲啦。咁啊，大家聽唔聽到咧？而家嚇咁啊，俾啲反應我哋啦嚇。咁就我哋會繼續努力係做完呢一集為止㗎嚇，繼續撐落去。好啦，咁咧就這個花蓮五子慘案咧，今日調翻轉，就唔係仔女殺父母，咁咧就懷疑係咪啊疑似父母殺子女， 咁咧就 但係嗰個案件咧，佢個五子咧，其實就有少少誤導嘅，覺得五子好似變咗就係五個男子或者係五個男仔咁樣， 應該係五個小孩子，我覺得。 我諗佢呢個係指孩子啊，或者係子女咯。 係，因為佢可能要簡化啲，其實咧就入邊有男有女嘅。係， 冇錯。嚇， 咁呢單案咧，相當之轟動嘅台灣。 嗯。 咁原來都係講緊2006年嘅喎，都 係 九年前發生喺呢個花蓮嗰度喎。咁啊，大家有冇去花蓮咧？ 有啊，去過啊。 嚇。係點樣咧？嗰度？ 嗰度好玩啊！ 台東 係啊係啊，咁嗰度民風其實都幾淳朴嘅，咁但係就當地如果嗰度啲原住民咧，其實就本身都幾粗魯嘅， 幾粗魯， 即係講起都幾大聲啊，同埋即係有啲咩一言不合咧就 預備定個玻璃樽都招呼你 嘅，直接都好似 Texas 啲牛仔咁啊！ 台南嗰啲都係咁樣 嘅 喎， 台南都係，但係咁佢就同台南個分別就係咧，佢比較上係你會覺得佢係整齊啲嘅，即係唔會話個社區規劃咧會做得幾好。 係 係啊係啊。 OK， 你知咪今日唔好意思啊，兩位要用住用嚇，咁我都有一次爭啲咧就去到花蓮嘅，咁啊嗰次咧就唔知喺節目有冇講過啦，好似係2005定2006啊。就是台灣咧，就有架飛機就喺個桃園機場一起飛咧就爆炸，咁、然之後咧就死咗60多人嘅。咁嗰日咧我就啱啱咧就係、是、喺桃園機場一落咗機之後咧，翻到酒店咧就聽到好似去到6:00多就聽到呢單新聞。咁啱啱就喺機場行出嚟嘅時候咧，轉個頭可能唔知第一二班機咧就已經出事啦，即係好險咯咁樣。咁嗰陣時咧，嗰次咧我就本來就係想去花蓮嘅，但係嗰次咧就除咗有呢個空難咧。佢就預咗咧，台灣咧唔知50到60年嚟最大嘅風暴定咩嘅，定係雨災定咩嘅？哇！直情係寸步難移，每一日都要喺酒店嗰度， 咩都停曬啦。 又仲要咧，你夾硬要加多兩日酒店，因為機場停咗啊嘛。 哇！好誇張， 冇地方去喎，跟住你要自己仲要揞錢出嚟住酒店，你明唔明嗰種感受啊？ 會唔會你嘅磁場影響咗台灣 啊？咁犀利！ 你吸引咗個颱風過 去。貴人出路招風雨啊！ 啊，咁我唔想招空難啦，唔好因為我啊，大佬。咁所以咧，即係就去唔到花蓮啦。嗰次就本來就去花蓮啦。咁啊，呢一單案就喺花蓮嗰度發生噶，咁就你兩位都冇去過花蓮係咪？ 唔 係 阿 Kenny 去過， 阿 Kenny 就 去過， 阿 Kenny 去過花蓮啫。 我同阿毛都冇去過。 咁都係比較樸素、民風比較樸素嘅地方咯。 係啊係啊， 台灣嚇。咁但係咧就喺呢度2006年咧發生咗呢一單咧慘案咧，即係大家都好譁然啊。因為呢單案咧，而且咧即係一單倫常慘劇之外咧，裡面就好多嗰啲懸疑位咧，係到今時今日咧都解唔開。都解不開，點解會咁嘅咧？我哋今日就同大家一齊討論啦。咁啊，我見到咧就有啲聽眾話聽唔到我哋講嘢，聽唔到喎，點算咧？我哋盡量大聲啲啦，唯有係啦。咁就我哋已經好大聲其實，聽唔聽到？ 我哋 再大聲啲啦， 係啦， 再大聲 啲。咁我諗嗰個可能重温嘅時候咧就會好啲啊。 重温你都可以翻轉頭再聽，一重温你可以翻轉頭再聽。 所以呢99蚊真係好重要。 是好，咁我哋咧讲大声啲吓，咁啊再讲一次啦。今日呢单案咧就系花莲五子惨案，就发生喺呢个台湾嘅。而家俾大家听一听咧，当年啦揭发嘅时候咧个情景系点啊？我哋而家去翻2006年嘅九月。 2006年9月9日星期六黄昏，台湾花莲县吉安乡一街258号楼宅嘅邻居喺忍受咗多日嘅恶臭之后，决定报警求助。果然，当大门被破开之后，浓烈的臭味迎面扑向各人，一种死亡的气息在空气之中弥漫。 实在未见过这么离奇的命案。 一个见惯大场面的探员都不禁冷汗直流。原来在大宅三楼的浴室内，发现一个好像乱葬岗的恐怖情景。 我哋见到5个小朋友，有男仔，有女仔，堆晒喺浴室嘅地上面。佢哋全部被黑色胶袋啊、围巾冚住，或者笠住个头，俾人用铁线喺条颈度绑死结，手手脚脚亦都俾铁线紧紧咁捆绑住，好似俾人集体行刑咁。不过呢宗究竟系自杀案抑或系他杀案，我哋一时之间都唔可以确定。 这5个刘家的子女，最大的刚刚成年，最小的只有8岁。他们为什么会集体死在浴室里面呢？究竟是什么前因种下的恶果呢？ 嗱好啦，咁啊，大家唔该反映一下啦，而家会唔会听得清楚啲咧？因为咧，而家就转咗另外一个系统咧，就希望咧播出嚟嘅时候咧就有声又有画嘅。咁啊，首先咧，据闻咧已经系有画面噶啦。咁啊，大家睇唔睇到咧？咁同埋咧系听唔听到我把声咧？Hello， 大家好啊！ 或者大家試一試按回去視像直播那裡試一試，即幫手看看見不見到那個系統會怎樣啦，是不是 是不是，我們繼續 keep 住講嘢，如果不然人家以為我們走了， 是啦，大家為什麼聽到這麼滴滴聲呢，就是因為後面的電轉聲太大，而且你們又不敢教那麼大聲那個耳筒，所以就我們唯有再放大一點我們的聲音就會可以抵消到， 是怎樣怎樣， 是 不如入嚟講啦，我聽唔到，係聽唔聽到咧？大家嚇咁啊，再講一次啦。今年今日咧，我哋呢一單咧命案咧，就係發生喺咧2006年啊九月嘅一單啊呢一個倫常嘅，係咪叫倫常咧？首先我唔好定性為倫常先， 因為嗰個兇手都其實未確定啊嘛，大家都 係啦，只能夠話係發生喺一間屋裡面嘅慘劇啦。咁而死者咧都係一家人嚟嘅，咁佢哋全部咧都係兄弟姊妹嚟嘅。咁樣嚇，咁啊頭先見到啦，都相片都見到噶啦，咁就或者如果睇唔到咧，大家重温咧就會見到啦。咁都見到有五個小朋友嘅相片啦，生前嘅照片啦嚇。咁咧就五兄弟姊妹喎，咁啊同我自己屋企咧格局一樣嘅，就係兩個，佢大嗰兩個係咪家姐啊？ 唔係兩個阿哥， 我兩個哥 係啦。然後第二三就係女仔， 女仔 係 啦， 最 細 就拉仔， 拉仔哦。咁我就兩個 三四係仔，第三四係女， 係啦，三四女。 咁我自己都係兩女三子咁樣啦。咁所以 咁我格局係咪啊？ 格局唔同嘅，但係望落去就會即係你又有種聯想咯。即係同自己屋企嘅嗰個情況又差唔多啊！即係又係五個兄弟姊妹啦。咁啊，據聞啊 ，Maria 又話想三五個自己係嘛？ 係啊，所以我今次睇呢單案，即係我都算係都做咗十單節目以上啦。我今次睇咧，我真係好沉重。 係， 即 係都係我衰啦，成日係咯。我有啲我覺得我有少少咧虐待狂啊！而家我明知啊 ，Maria 咧， 我覺得你知道我承受到，所以你就俾我多即係。做呢啲細路仔案，但係今次係沉重嘅。 唔係揾翻你做咧，就即係想你上心啲，因為你如果你自己咧，即係同個案件有少少嘅，即係譬如關聯性 啊。係啊，會啊，會啊。 咁你嗰、那個即係你自己會上 心啲。個感覺大好多啊，其實。 係啦，好似啱啱我哋食飯咧，都遇到即係一個新嘅奇案迷啦嘅朋友啦嚇，即係嚟同我一齊食飯。佢、自己以前就住觀塘嘅，所以佢咧對於觀塘咧一單九屍十命嘅命案咧，佢又好有研究。咁咧佢就阿袁啦，咁佢其實喺奇案迷會咧個 Facebook 咧。我好有心機咧，就將單案咧重組一次。 啊，我都有睇。 係啦，咁我覺得好好啦，即係揾翻一啲即係自己有感覺嘅案件咧，即係你講嘅時候你都特別投入，同埋特別有心得啦。咁所以咧，今日 Maria 講呢單案咧就好啱嘅，不過難受啲啊。咁啊，據聞你都有同啲仔女去研究下呢一單案咧。 哦，係啊。 究竟咧係究竟背後兇手係邊個咧？ 佢哋兩個一致裁定 係 係。 一間講 係啦，第三節開 股。哇！點啊？而家你小朋友你都做埋陪審員㗎啦，佢哋 係啊，即係其實 佢哋可以裁定嘅。 其實佢哋都覺得幾好㗎。佢話啊，我可以 係 佢覺得可以第時可以做探員咯。 係，其實好好啊，係 啊，可以分析一下，可以 係要由三歲開始訓練嘅。咁我都話 而家就已經可以開始學定做柯南啊、金田一啦。 同埋咧，唔單止係話去睇一啲案件，佢平時嗰個分析能力咧，即係甚至乎啊，即係對佢讀書咧，我而家講到好似變咗嗰啲，好似嗰啲 你而家喺度 sell 嘅嘢咧，你而家好似喺度 sell 緊呢個，即係對奇案嘅興趣啦，可以對你有幾大好處。 同埋咧係可以幫助做閱讀理解嘅， 幫助小朋友腦部發育。 閱讀理解係可以睇奇案咧，分析咧可以幫助。 但我唔係理解， 我唔係穿作附會，亦都唔係虛張聲勢，又唔係作大。我覺得係真嘅呢樣嘢，係因為訓練你個邏輯思維啊。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 Maria 嘅小朋友將來咧就會好有成就嘅，我相信啊。 唔敢講，不過即係見步行步啦，順勢而行咧，我都係咁講。 係好啦，我聽到呢、這個。呢、這個朋友講咧就話視像仲未睇到，唔緊要，重溫咧係會有視像嘅。咁大家咧就係喺個電話係咪啊 ？OK 得係好。咁咧就得唔得？而家 O 唔 OK？O 唔 OK？OK 好係。咁咧就因為咧我哋啲電話都有干擾啊，拎開少少係啦。 係 啊，而家呢個世界好敏感啊，所有嘢都 即係連 iPad 都唔可以打到。 熄咗個電話先。 你個體內有冇裝啲咩接駁器嗰啲啊？嗰啲都要拎走啊！ 心臟起搏器 係啊，有冇裝啲咩假嘢？全部拎走曬。好啦，咁啊就呢、這個花蓮五子命案咧，頭先就講到啦。其實喺九六年啦，唔係零六年 九 係咪九月九號啊？嘅時候咧就揭發嘅嚇。咁咧呢一個 地方咧就台灣人就會熟啦，咁我哋香港人可能就或者外國朋友咧都未必會咁了解啦。咁我叫吉安鄉係嘛？吉安鄉咁咧就呢、這個地方我都完全唔知係邊度嚟嘅，但係anyway 咧嗰度就有一啲大宅喺呢一個即係鄉裏面咧，就喺嗰條街嗰度啦。咁嗰條街咧就當年咧喺呢個日子附近咧，其實嗰啲鄰居咧就已經聞到咧勁臭嘅即係味道啊，傳咗出嚟噶啦。咁但係原來咧，佢哋都忍受咗兩三日咧，先報警嘅喎。咁咧就因為咧，佢哋咧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啊。咁但係到佢哋咧決定去報警嘅時候咧，咁頭先講到咧就話破咗門入去嘅時候咧，發現咧間屋咧就啲臭味咧全部湧曬出嚟啦。咁啊，作為探員嘅時候已經即係 直覺已經知係咩啦， 發生咩事啦。咁啊，後嚟點咧？上到三樓嘅時候，係啦，阿毛點咧？ 他哋上到三樓啦嚇，就喺洗手間咧就發現咗有五具屍體。 係。 咁而呢五具屍體咧，係全部都係個頭咧就有膠袋笠住啦。 係。 頸啊有呢個鐵線啊或者係其他嘢係勒住啦，手嘅亦都扎起啦。 係。 最特別嘅地方係佢哋五個搭埋嘅，即係玩層層疊咁啊。 佢哋其實喺個浴室裏面喎。 喺個浴室喺廁所裏邊。 即係佢又唔係喺個廳啊。 又唔係廳， 又三層樓㗎嘛。 有三層樓。 即係嗰個係一個幾大嘅，即係一大宅咯，可以話。 係啦。 嗰啲係三層式嘅，好似呢啲別墅嗰啲。 好似別墅咁樣樣，即係其實係其實香港有啲村屋都係咁嘅。 係啦。 咁但係香港嘅村屋通常三層分開就三個唔同嘅家庭咁㗎嘛。咁嗰邊就唔係嘅，即係通常係一間屋就係一個家庭嘅。咁、啊、佢就可能係地下就係廳，咁、廚房咁，然之後二樓就係房，三樓就係廁所或者其他啲嘅即係起居室啊咁樣樣。 係，咁有一間屋嘅相啦嚇，有一張屋嘅 相啦。 咁大家見到咧，呢一棟白色嘅 三層 樓層咧，就係當年咧嗰個命案嘅單位啦。咁嗰個浴室咧就喺個三樓嗰度啦，係咪？ 冇錯。 好，請繼續。 系啦，咁佢就層層疊咁疊埋啦，就仲要係有棉胎冚住嘅， 係， 即係一個好奇怪嘅一個包裝啊咁。 係咯，卷，即係啲棉胎卷住佢， 卷住嘅，係啊， 即係。同埋咧，佢男仔同女仔綁嘅綁法係有分別嘅喎， 係 男仔咧，佢個手咧係交叉向後嘅， 向後嘅， 女仔咧佢就交叉疊喺前邊嘅， 係點解要咁樣？就我都咁嘅分別， 我係咩邪教嗰啲係咁樣樣咧？定是順手呢？是啦，都不明白。 但我覺得如果將一個人的手綁在後面呢，即我的心理上分析呢，好像是殘忍一點的。 判決那些。 你們覺不覺得呢？ 那些。 即係總結係屬於一種行形式，所以多數就會行形式就會將隻手翹咗喺後面， 即係綁前面咧就。 同埋我諗綁在後面咧，就有個狀嘅。就是以免佢反抗。難反抗一點的，因為如果他綁手這樣計，綁在後面你要拔開是難過綁在前面， 但是他連八歲的拉仔都是這樣，小朋友都是綁在後面，我就不明白這 件事。我們再研究一下，不如講一下案情給大家聽好嗎？咁啊，就頭先你講到咧，佢哋有個黑色嘅膠袋咧，就笠住個頭啦，係 啊， 咁咧就但係又好似話咧，就其因為佢有五個小朋友啦，咁啊歲數咧就由 十八歲 到八歲， 至八歲， 去到八歲。咁最細嗰兩個咧，其實佢唔係黑色膠袋嘅居民嚇，咁就係一個咧就用圍巾包住啦， 包住 一個咧就係用一啲 膠布， 唔係佢係用棉被啊，唔係被啊。 皮 就咁皮包住嘅， 包住個頭。 係啦，咁但係大家相同嘅地方咧，就係佢哋嗰個接口位咧，佢都係揾一啲鐵線咧綁住喺個頸嗰度咧，即係令到嗰個頭套又好，皮又好咧，係緊緊咁樣咧，係笠住佢個頭嘅。咁而且咧，佢哋嘅眼啦，同埋嗰個鼻啦，都係揾啲膠帶封住，即係封到 有膠布封住嘅， 係咪啊？ 係啊。 咁結果咧就啲法醫都話啦，即係當佢哋咧要撕開嗰啲膠布嘅時候咧，幾乎咧連個面皮咧都扯埋出嚟。 因為佢哋發現到屍體嘅時候咧，其實已經腫脹咗，其實都好都唔係咁易認到個，係唔係咁容易認到個樣啊？已經，所以即係搣出嚟嘅時候都係好容易搣埋啲皮膚。 係唔單止啊，仲話咧，即係全個身咧係僵硬曬嘅。咁所以佢哋咧都或者我哋睇一睇啲相片啦，即係佢當時其實咧都用咗好多即係人力物力啊，去將佢哋咧就即係嗰啲屍體咧係一具一具咧咁樣搬出嚟嘅。咁你諗下，成五具屍體要喺三樓嗰度咧咁樣搬落嚟嘅嚇，咁啊都幾大工程嗰陣時。 而且咧，即係因為佢哋嗰個要一次過要解剖五條屍啦，咁都係幾繁複嘅一件事。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都一定要係做呢一個過程咧，先至可以咧，即係睇到有揾到任何嘅蛛絲馬跡啦。咁好啦，咁發現咗呢一個屍體啦，五個屍體啦，咁同埋佢哋咧當時係啲衣著又點樣咧？ 其實咧，佢哋都係有兩個係著住運動服嘅， 係 即係校服嗰啲 運動， 係啊，即係好可能係放咗學咁就。回到屋企可能就遇害咗， 系有兩個穿住校服， 系 好啦，兩個穿住校服嘅，咁就另外咧嗰三個咧就係穿住便服嘅，系咪？即係或者係總之屋企嘅衫啦，即係唔係校服啊嘛，係咪？ 系 啊，咁佢哋咧都係即係總之係有穿衫嘅，有唔係 赤裸 嘅， 系 啊，即係咁都幾肯定，唔係啱啱沖完涼又俾人哋制服啦，係咪咧？ 亦都唔係俾人施暴啦， 唔係俾人施暴啦嚇，冇呢啲咁嘅即係現象啦。咁警方相信咧，依一個浴室咧唔係呢一個即係命案第一命案現場喎。 嗯。 咁因為咧喺現場嗰度咧就揾唔到任何咧即係蛛絲馬跡或者譬如糾纏啊、糾纏過打鬥過嘅痕跡啊等等啦。咁相信咧佢哋依五個屍體咧都係由第二度即係呢間或者呢間屋啦，或者唔係呢間屋啦嗰度咧係殺害咗之後咧， 即係仲有第一兇案現場。 係啦，先搬嚟呢個浴室嗰度咯。嚇！咁咧就做咩 Candy 呆咗啊？冇冇乜事啊嘛，你有冇見到啲咩啊？ 我唔係因為我揸住個麥俾 Maria。 係啊，你都哎呀，你我唔講你咪講。 因為如果阿 Candy 佢突然間呆望住一啲嘢，佢唔出聲咧，我就會有啲嚇有啲 驚。咁你見到啲乜嘢？ 浪 費 喎， 係咪啊？係啊，所以即刻驚驚地啊咁樣啊咁 冇嘢，佢見到炮灰經過啫。 炮灰 仲邪？ 炮灰經過咩？哦 ，OK。咁咧就所以當時咧，其實警方就懷疑咧。佢呢一個五個屍體咧，其實係俾一啲人咧就喺另外一啲地方咧殺害咗先搬嚟依度噶嚇。咁啊，其實咧當年咧都九呢一個零六年啦，嗰啲 DNA 啊技術啊或者係嗰個驗指模啊嗰啲各樣咧非常之成熟啦，完全冇問題啦。咁所以咧，其實法醫一出動嘅時候咧，已經係可以 check 到好多好多嘢噶啦。不如我哋講下咧，其實 check 到啲乜嘢嘅，即係依啲鑑證嘅結果好冇嚇？咁啊 ，Candy 講啦，你揸住支麥係啦。 咁法醫咧都有睇過佢哋五個人裡面嘅胃部咧，裡面有冇啲乜嘢即係有冇食過嘢啊，或者係會唔會係有冇中毒啊之如此類咁樣嘅。咁睇過咧，佢哋係有毒物嘅反應嘅，咁可能受過迷魂藥嘅影響嘅。 係。 嗯。 有毒物嘅反應。 係啦係啦，但係就唔係話似係安眠藥啊或者其他藥物，咁就唔係咁清楚乜嘢藥物。 係。即係話其實佢哋係有受過一啲某一啲藥物，但係驗唔出嘅。係 啦係啦，但係總之係有毒物嘅反應咯。 啊，有毒物嘅反應，但係又驗唔出係咩嘅藥物啊？咁啊，所以咧當時咧亦都即係都相信佢哋係冇食過普通嗰啲安眠藥啊，或者係鎮定劑啊嗰啲都冇嘅喎嚇。咁但係又一時之間咧又驗唔出係乜嘢。咁不如我哋又講下佢哋胃裡面咧，阿毛講下，即係佢哋胃裡面其實 check 到啲乜咧？ 其實係 除咗話毒物反應之外， 亦都有。其中有幾個是有食物在個胃裏面 嘅， 即係話佢哋可能是食完飯之後，不是一段很長的時間就遇害嘅。咁另外有些是冇嘅，咁佢可能是 in between 兩餐飯之間嗰段時間，即係第一餐飯嘅消化咗又未食第二餐飯嗰段時間被即係遇害嘅咁樣嘅。咁即係話佢呢五個人咧，唔係同時。或者同一個即 係 情況底下被殺嘅，佢可能係分開嘅， 係 唔同日子添， 有可能係唔同日子添嘅，係啊， 即係可能先後次序啊， 就要講下佢哋翻學嘅時間好唔好 ，Maria？ 係啊， 因為有啲冇出現喺學校係咪？ 係啦，咁我講翻嗰五個死者先啦。嗱，長子咧就18歲啦，次子咧就係17歲，叫做劉恩臣。長子就叫劉明係嘛？劉旭臣， 劉旭臣 係啦。咁長女咧就12歲，係啦。 即係排第三。 係啦，咁呢三個咧其實都係阿劉志勤佢爸爸咧第一任太太生嘅。咁然後第三女、第四女咧，阿劉其恩9歲，同埋幼子阿劉不臣咧就8歲，就係佢而家現任第二任太太咧阿林真米 生嘅。 係，咁即係其實咧，呢一個男人咧，同埋嗰個即係嗰個應該話咧我哋要補充翻一點啦嚇，因為警方當時咧喺現場咧就見到呢五個小朋友啦，咁啊知道佢哋咧就係呢間屋咧嘅五個即係子女嚟嘅，因為鄰居咧可以作證啊，一見到個樣子就知佢係邊個啦，係咪先？大家即係朝見口晚見面噶嘛。咁但係咧就話咧，爸爸媽媽咧竟然咧唔喺屋企喎。 失蹤了 嚇，失蹤咗喎！咁你可能直覺諗啊，會唔會爸爸媽媽出外嚇？譬如或者啱啱去咗買餸或者乜嘢，咁就有人入嚟殺咗佢哋咧，而佢哋係唔知嘅咧。咁但係呢個可能性又比較低嘅。咁啊，因為咧其實啲鄰居都已經發現咧，有幾日咧係唔見啲家人咧出現嘅， 因為你 完全冇出入過。 因為你隔咗幾日啊嘛，冇可能個父母幾日唔見個小朋友，而有得個小朋友喺屋企而咁樣。發臭曬冇可能嘅事嚟 嘅，即如果佢哋係成年人都有機會嘅，咁但係佢哋咁細個， 係啊，其實佢十二九同埋八歲嗰啲其實都要照顧嘅咯。你話大嗰兩個十八十七歲自己搞掂，我都覺得我 OK 嚇。咁但係十二九同八歲一定要大人照顧啊。 係咁，同埋即據講佢哋屋企咧其實係冇請嗰啲保姆啊嗰啲嘅，咁都係由翻即父母咧去照顧佢哋啊咁樣。咁即其實咧非常地唔尋常嘅話咧。父母是冇可能咧，唔報警啦，亦都唔喺屋企啦，唔知道去咗邊啦。 如果佢哋係唔喺屋企嘅話咧，係一定有啲原因啦。即係會唔會係即係仔女被殺之後，呢個父母係被綁架咧，被帶離開咗間屋咧？即係會唔會出現呢咁嘅情況咧？ 同埋或者可能有個可能性就係咧，因為佢哋長子已經可能去到十八歲噶嘛，咁父母假如可能父母突然間有急事要可能去台南或者去台北之類嘅，咁叫十八歲呢一個去照顧住其他嘅細嘅，其實都可以噶嘛， 都可以嘅， 咁但係佢哋本身要翻學嘅喎， 係啊， 咁完全又冇翻即係如果突然間又唔翻學啦，又冇人去交代啦，咁又突然間死咗啦，咁所有嘢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唔尋常咯。 係啊，咁其實啊。長女啦，奇津咧，其實佢九月五號同埋次女阿奇欣九歲嗰個咧，即係第四女咧，其實佢哋九月五號有翻學嘅，咁仲幫弟弟咧請假添喎， 係啊，佢哋都知道弟弟係翻唔到學，先會幫佢請假。 係啦，就話發燒啊，弟弟今日翻唔到學啦咁樣。 係，咁即係話其實假設啦，假設係阿弟弟即係冇翻學嗰三個嗰兩個係咪啊？ 係。冇翻學， 冇翻學嗰兩個遇害先係咪？啊，你我見到我今日 Maria 咧，哇犀利啦！即係你啊嚇， 我 一學阿齋騰喎。 唔係啊，我上次都同阿齋騰講話，我要 做曬功 課，有個 organisation chart 啊。係 啦，咁你既然咁清楚，就可以睇到啦嚇。咁啊，其實咧，依五個小朋友咧，可以咁講啦。佢哋有兩個係冇翻學先噶嘛，啱唔啱啊？ 係有唔係阿弟弟冇翻學先嘅， 弟弟冇翻學， 即係最細個拉仔 冇翻學先， 冇翻學先嘅。咁然後咧，九月六號咧，阿次子即係第二個十七歲嗰個咧，就冇翻學，冇請假，學校就打電話去屋企，冇人聽，唔係 ，sorry， 打電話屋企，家人咧就話佢病咗喎，冇請假喎。九月六號即係第二日，第二仔咧就冇翻學啦。 有冇話邊一個家人去答話佢病咗噶嘛？會唔會其實幾個？ 我哋唔好講到咁細節先。咁跟住，其餘嗰三個小朋友點先？ 咁然後咧，阿長子咧，佢係 嗱複雜咧， 係啦。然後咧，長子我係冇寫嘢嘅， 冇寫嘢，唔緊要啦。嗱，我哋依一個細節，我哋唔好去再去細究啦。總言之咧，就其實呢五個小朋友咧，佢哋唔係同一時間咧失蹤或者係 遇害嘅。我覺得係 前後腳一兩日嗰幾日間都分別冇翻學。開始冇翻學， 開始冇翻學，同埋屋企人幫佢請假啦。 曾經分別亦都係即係咁多間學校咧，都曾經有嘗試要接觸過呢一家人嘅。係咁亦即係有人應嘅 call 或者係即係叩門咧，都係話即係個小朋友病咗，係啊，咁就要過一兩日假咁樣樣。 係啦，咁由九月六號咧，嗱九月五號就三女同。四女咧就弟弟 同弟弟 請假啦，咁然後咧九月六號咧，咁啊媽咪咧就同阿長女同埋即係第三女同第四女請假啦，係啦，咁然後到八號咧，老師覺得咦唔對路喎， 全部都冇 咁多人都冇翻學嘅嚇，咁然後就去佢屋企淨拍門打電話都冇人應 家訪， 我而家聽上嚟佢哋全部同一間學校嘅係嘛？ 支付 唔係 唔係 唔係 噶 唔 係噶 唔同嘅 係啊唔同噶咁係12、9歲同埋8歲嗰後面嗰三個小朋友咧就係同一間學校 嚇咁即係其實咧就好肯定喺9月9日命案揭發之前咧嗰一日咧其實已經係即係肯定佢哋已經死曬噶啦嚇咁而咧再推演翻再前咧其實都相信咧首先有人遇害嘅時候咧係9月5日嚟嘅係咪？ 是啦，可以 相信。 9月5日 是星期幾？是星期二嚟嘅。星期二嘅時候咧，就懷疑咧有人開始咧就係對呢班小朋友不利啦。 因為9月5日已經冇翻學啦嘛，弟弟。 係啦。 咁可能弟弟係第一個遇害都唔頂。 係啦。咁然之後咧，就一路去到咧係星期六嘅時候咧先揭發嘅。即係第一個殺嘅話，如果係禮拜二嘅話咧，去到星期六先揭發嘅。咁即係其實隔咗成咧係3-4日嘅時間咧，呢件事咧先曝光嘅。咁啊，當年咧就其實警察咧。他們都比較快就已經懷疑就是他們的父母就是落的毒手來的當然聽上來都很難自信你怎樣可以對自己的小朋友親生骨肉做出一些這麼惡毒的行為呢但是他們就有一些證據在手不是亂說的那究竟是什麼證據呢我們一會回來就逐樣告訴大家希望一會回來大家也都看得清楚也都聽得清楚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东头湾道99号。 99，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載東頭灣道99号3个月嘅節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網頁登記做會員？